棒，好像我们之间有星光，很烫，可是很灿烂，很漂亮，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等到时间末日，你在讲哪个愿望？一起握紧不放。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三寸日光》，似乎是梁静茹的非常擅长的曲风。从曲调上来讲，这首歌是属于闽南语情歌的旋律，节奏很慢，很柔和，旋律简单，比较容易唱，而且呢，很容易被人喜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梁静茹这么多年以来仍然会在唱片商业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因为她的亲切，因为她的邻家，也因为她和我们身边普通的女朋友有一样的人生和梦想。接下来大派主打歌，听到歌神张学友。 瘦的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诗，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回忆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张学友的情书应该很少有人没有听过他吧。其实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张学友在华语唱片市场的流水线上一直都是一个不败的神话。

绝不要爱的复杂，我的